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Name'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英伦风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尽情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甚至河水飘荡。我弯身走进酒吧，去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带猎鹿毛，微笑的嘴角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城市的繁华围绕，夜莺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带着一个的味道。 你会发现以前所闻所知真的不多， 越不过越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有太多太多， 就是不过越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越不过越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如何在国际学生中脱颖而出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如何定义脱颖而出呢？简而言之，如何能够让你在众多国际学生中出类拔萃呢？今天三位主持人就和你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哈喽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旭佳。今天呢，也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大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嘿，大家好，我是大江。 还有我们一位新朋友， 好，我是您的新朋友任泉。 没错，新朋友任泉呢，今天一枚小鲜肉坐我左边，然后一枚当红红烧肉坐我右边，所以是我巨大的荣幸哈。那今天呢，请到两位来和我们来说一下一个有兴趣同时呢也是有点争议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在国际学生当中脱颖而出。 刚才我们在录节目前在这里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些争议。这个我们的小鲜肉就提出，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脱颖而出的，我是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有每个人的特点，有的人喜欢去表现自己，喜欢受人关注，有些人他就喜欢自己比较安安静静的去读读书，有些人呢他喜欢跟在别人后面玩。 每个人有不容的特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题目来说并不更关键的应该是如何去帮助每一个学生留学生如何在一个异国他乡的环境里面找到一个自己自处起来比较舒服而同时别人也觉得舒服的这样一个位置。 嗯，你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议题或者来讨论呢？其实就是曾经看过篇文章，就是说，题目是为什么世界500强的高管当中，印度人会明显多于中国人？但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演变了一下，就是说，那如何在这个国际学生当中脱颖而出，也能够让更多的优秀的中国学生更加具有话语权，不但是在以后的事业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些成绩，所以呢才出了这样一个议题。不过刚才呢任泉也说了，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愿意脱颖而出。 没错，其实对于我们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来说就分为两派，一派就是属于很爱社交，一派就属于专注于学习。 嗯， 那专注于学习一般就是在英国留学的话，因为研究生就只有一年，所以他们就在这一年时间内，如果他们要权衡玩耍跟学习的时间，就他们可能不太好做出这个分寸，所以他们可能大部分时间就会弄到学习上面。而且在英国这方面的学习生活就是比较那个学习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所以很多我们的家长就会觉得我们既然孩子出去留学，我觉得肯定知道他们在一定要在脱颖而出。他们所谓的脱颖而出就是希望我们能在就是在外国在一个不是我们母语的生存环境里面能有一席之地，就是能让我们发挥我们最好的空间，然后就是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在我们自己看来呢，其实我就像大江老师说的呀，我们只要做到我们自己所擅长的方面，然后把握好这个分寸感，我们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讲究一个团体合作，共同奉献出一份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是这样。 所以呢目前我们三个人哈，任泉呢是正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的学生，所以呢可能是有很多切身的体会。那大江和我呢都是已经工作多年的，所以今天也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思想上的一个交锋吧。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就是给那些想要脱颖而出的朋友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其实我在想如果一个学生他过来来英国读书，他在学习上面学习很好，或者他在自己开拓了眼界，自己在某一方面某些特长方面兴趣爱好方面他有所发展，然后找到自己一席之地，这样算不算也是一种脱颖而出呢？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那种非得要有很强的 leadership。 我觉得他内心认可自己，我觉得就是一种很棒的脱颖而出了。 我觉得脱颖而出是在很多方面的，你可以是在学习过程中脱颖而出，你也可以在社交活动中脱颖而出，你甚至可以在课外的有一些就是实习或者是一些慈善活动，或者是你自己去打工或者是干什么做一些 volunteer 的活动中脱颖而出，每个地方都会有脱颖而出的途径，所以看大家怎么选择。我觉得 那么我们是不是下面就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从比如说学习啊交朋友啊社交还有这个课后生活或者是做志愿者当中脱颖而出呢？ 对，我觉得就刚才说的就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他是自己跟自己比，像我们之前说聊教育的那一期节目里面聊过，他自己比自己有所提高，自己在各自的领域不管这个领域是什么他都能够有提升，然后自我感觉到有一种一种成就感。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好的脱颖而出。 那我们作为学生来说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哈，来说一下学习当中如何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或者是脱颖而出吧。 其实在英国这方面学习，其实这边的西方教育来讲，他们大部分都认为我们亚洲来自大部分是中国的学生，其实是比较沉默寡言的，就是等于是在 presentation 方面或者是课堂发言方面，中国学生其实是不善于去发言的。但是中国学生的强项在于，虽然可能不是一个 leader 的作用，但他们在于筹划跟一个统筹。所以中国学生的强项，如果我们想做到脱颖而出，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 copywriter 或者是一个就是一个计划的 time manager， 我们可以在这两方面把我们让整个团队的那个时间轨道弄得非常的清晰跟明显，然后让能够去发言的同学去发言，但是我们去给他准备发言的内容，这样子每个人都做到自己的工作那一部分，所以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都在脱颖而出。 给大家介绍点背景哈。我们任泉呢目前是在英国的一所大学学习这个广告， 对，广告大二， 广告大二。所以呢可能会有很多切身的学习的这个体验，对吗？ 是因为老师经常就说，有时候可能每一个组分到最后的 presentation 的时候，可能经常有中国人多的那个组成绩会偏高，然而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往往是外国学生在发言，但是呢老师往往会说你们这个 idea 是谁提出来的，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那个原始的 idea 都是中国学生所提出来的，所以老师就说其实虽然中国学生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就是 speaker 的感觉，但是他们是 brainstorm 的创造者，所以在他们在暗地里那方面还是有脱颖而出的，其实就看怎么样的方式了，我觉得。 就是中国学生就是脑子里是特别 脑子是清楚，只是不善于表达，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作为在海外学习的留学生来说，学习是第一任务，如何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呢？另外社交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如何能够与不同国家的人更好的沟通呢？一起来听听主持人怎么说吧。 就是中国学生就是脑子里是特别 脑子是清楚，只是不善于表达，对。 这个其实我刚才也在回想着我当年读书的时候的经历啊。我当时过来读书，我的感觉其实中国学生普遍我们的从学术方面的基础会要好一些，尤其我们学理工科的，中国学生普遍的像数学啊以及理论呐、这些的基础，要学的应该会更深入。但是呢，当时普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学生的就是就像刚才任泉说，就是表达能力欠缺。以我自己为例吧，当时来了确实就是很多的事情，第一是听不懂，等你听懂反应过来以后呢，好像已经错过了那个该表达的机会。然后有时候因为语言的这种限制啊，又导致你很多时候又不自信。 不敢去说。其实回过头想一想，当时在事后也会觉得有点后悔。其实应该争取到更多的机会去表达自己一些观点，把自己一些想法，让自己更多的参与到这些讨论当中。因为其实你看很多那些勇于发言的那些学生同学，他们语言也不见得就那么好，或者说他们讲的内容其实不如你想的那么多那么深。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这种观点表达出来呢？语言的话其实是一个技巧问题，慢慢多说就会提升出来。所以首先要敢说。所以我觉得给留学生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要敢说敢表达，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勇于提问题，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勇于去批判性的思维，勇于去挑战别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只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观点是对的，观点有价值，所以我觉得思想永远是比语言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在学术方面，这样你要想脱颖而出，要做的让别人在一个集体当中能够闪光的话，一定要战胜自己语言或者是害羞的那种不自信的情绪，一定要勇于去说，勇于去表达，勇于分享。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话哈，比如说大江工作十多年二十年对吗？不到二十。然后人权呢现在是大二的一名学生，但都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孩子哈，无论在哪个年代好像都是比较不善于去表达。但或者有没有想过，会不会和我们小的时候在国内读书就会有一些原因？可能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其实我们曾经也讨论过，就是老师在上面说，然后学生在下面记，已经成了我们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呢，可能在说的过程当中就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一块，尤其在国内的教育不会说让你来专门做一个演讲或一个 presentation 来表达你的想法或者是观点。但是可能就是到英国来读书之后，但这一块又是成绩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哎，我觉得徐佳你这个有点 old fashion 了。今天啊，据我了解，中国的教育，其实中国的学校，中国的孩子，其实他们是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在很多课堂上我看过一些节目，其实是非常也开始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注重表达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相，当然相比西方的话呢，可能还没有他们那么爱表达。他们的，我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老外他们有时候会想问题没有想清楚就会急着要去说，他们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把事情想明白，而中国人呢更喜欢把事情想明白了以后再说。但是我觉得可能你说的那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对今天的这些年轻朋友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你看大家如果改成这个课堂改成用中文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活跃的。所以语言造成的一个不自信，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看来大家先要把语言再磨练得更好一些，所以呢在表达上会更有自信了。 对对对， 刚才我们就说到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哈，也是认可了我们中国留学生是非常有思想非常有想法的。那么其实下面呢这一块内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交朋友。 对。 我觉得来英国之后包括到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交朋友挺被动的，就是一定要别人特别主动来跟我握手然后打招呼呢，我可能才会很再去跟别人很主动的交谈。但是如果说你让我就这样过去说，哎，我不认识你，就说，哎，你好，我是谁谁自我介绍，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不太那么容易跨过那个坎儿。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还是一个挺普遍的情况。以我自己来说，我的性格也是一个偏内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主动跟人交朋友、去打招呼、去聊天的人。但是呢，这个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你性格本身，一个是你具不具备这个技能。就说你在以学生为例，我当年读书的时候或者后来工作以后，你有时候需要参加一些活动、一些社交的场合等等，或者说你出于练英语的目的怎么样，你觉得就是需要自己去勇敢的战胜、克服自己的一些性格上面的不喜欢，或者是说不自信，就是要出去跟人去打交道。那这个是一种技巧的问题，是一个能力问题。你要为了抱有一种比如说练英语这样的目的，或者说要了解当地的文化这样一种目的，你抱着一个目的，那你有一个 vision 在驱动着你，我觉得是可以战胜自己的一些东西的。那至于说你本质上这个人是一个外向的人，或者一个是内向的人，喜欢 social 的人和不喜欢 social 的人，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呢，你可以不喜欢，所以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你可能静静的自己读点书。那如果有必要的时候，你要具备那个能力，能够走出去跟人家打成一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人权呢，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来英国读书以后再交朋友这块， 我处在一个就是非常需要，就是很现在的一个圈子，就是其实现在的现状是大部分中国学生其实从心底来讲其实是想要去交一些外国朋友，然而就是还他们内心思想，一个就是大江老师刚刚所说的语言是不过关，可能不够自信，他们觉得自己有所谓的 accent， 就是跟的口音，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口音会被外国学生就觉得很奇怪或者是搞笑。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必要顾虑这个，因为英国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所以每个地方都会有很多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口音，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然后在一个积极正能量的方式去沟通去交流，这个就 OK。 还有一个我想说，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学生过来想说，其实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必要交朋友，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能读两年或者是三年就回去了，觉得交朋友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就会产生一个所谓国内父母很担心的就是扎堆现象，就是这边来了外国 还是中国， 对，还是只跟中国学生在一块儿，所以英语就更不会有长进。但我其实想说的是，不管你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以后进入社会，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用中文还是英文，你这个社交跟别人沟通的本领是你必须的必须技能。所以我觉得，哪怕说你在这边可能不愿意用英语去跟别人交流，但是你现在想想，如果你用英语跟别人交流，不仅提高了你的英语水平，而且提高你的社交能力，以后哪怕你不在这边定居或者生活，你回国之后跟别人定居，跟别人沟通，跟别人社交，这个能力你是拥有了，所以而且会培养你的性格。你性格越热情，伸手不打笑脸人嘛，所以你如果性格越热情越外向越跟别人沟通，你会交到很多良师益友，这对你以后是有很大帮助的，我觉得。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

海外生活一定要勇敢，勇敢地表达自己，不在乎口音，加强自信。当自己更加肯定自己的时候，也更容易与大家打成一片。另外，在课外生活中也可以脱颖而出，而积极参与其中，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与体验当地的文化。 所以你如果性格越热情越外向越跟别人沟通，你会交到很多良师益友，这对你以后是有很大帮助的，我觉得。 而且我们每个人其实你回过头看都是由我们每一段经历组成的，你这一段经历如果能够让它变得更丰富多彩一些，有更多的人参与你的这段经历的话，当你以后毕业了，不管你到哪里回想起你在英国留学的这段时光，都会觉得它是丰富多彩的，五彩斑斓的，而不是只有自己好像躲在一个屋里，或者在一个在别人都在旁边喝酒，你一个人缩在一个角落里面，那么灰暗淡灰色的一个记忆。 哎，其实你知道说到这个社交哈，我参加一个庆祝春节的活动吧，英国这边，然后呢就基本上全是英国人。然后我当时有个特别深刻的感触，就是他们自己可能虽然说本国人，他们可能也不认识彼此，但他们聊天的内容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可能都是说很多口水话。然后呢我就在想，哎，这个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哎，这样也可以拿过来聊啊。然后经常都会有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就会觉得要聊一些可能有信息含量的，然后呢有深度的，或者是对方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但是我会觉得他们英国人在聊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也没有深度，但他们就会觉得哎，还蛮开心的那种状态。突然之间在觉得就这个聊天的内容可能也是， 我倒觉得这个聊天的内容上面不一定存在这个英国人的差别或者中国人的差别吧。那你看中国人这些社交场合上面，难道聊的东西酒桌上面聊的都是有信息含量的东西吗？也未必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聊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有惨痛经历的啊，不是说惨痛了，就是不开心经历。就是说你经历我也是一个不太喜欢社交，然后以前呢不太善于社交，后来慢慢的因为工作啊，慢慢这些原因也会逼着自己要去走出去。后来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担心的你的口音问题，或者你讲的话别人不感兴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庸人自扰，只有你自己在乎，别人没有的并不是那么的在乎。有几个人的口音是都是那么的纯正的呀，对吧？在英国，在伦敦这么国际化的一个城市里面，那世界上哪个角落的人都有各种口音交杂，这就是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特色。对呀，并不是说我非要说一个什么漂亮的英语，非要讲出一些什么京剧，然后能够 不用京剧，但是还有俚语呢，就英国的俚语呢。比如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跟他们聊天，英国人在聊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些俚语，然后对自己就听不懂了。 那你就问他呀。这有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这很正常呀。如果他说一句话，哦，不好意思，他会意识到，哦，不，对不起，我说了一个别人听不懂的话出来。那你想，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你跟几个老外聊天，那你是不是有时候 用成语？ 你也会要注意一下，你尽可能用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去说。然后有时候你说了一个话，又发现有个老外没跟上，那你可能会笑一笑，但是你不会因此你笑这个事情，并不是嘲笑他这个人嘛，对吧？那你也会去跟他解释，就本身这都是一个很 funny 的，或者一个很 happy 的一个过程，并不要给自己心理上强加那么多的一种负担。没有人去反对你，你自己也没有那么重要。 不要太玻璃心。 哎，说到今天，感觉这个片段就像是我们在给大家各种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感觉了。那刚才说到是这个在交朋友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哈。那么下面一个部分呢，就是课后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呢？除了学习交朋友之外呢，两位有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或者意见呢？ 我当年到英国来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这边的大学里面的课余生活会要比当时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相比跟当时比啊，就会要丰富很多。各种各样的俱乐部，rugby 的 rolling 啊 ，football 啊，drama 这些各种各样的俱乐部，非常的多。而且呢，他们这边俱乐部的这些活动呢，就是都是非常有点让当时的我感觉是非常专业的。 嗯， 不是像在国内我们踢足球就在找块没人的地，弄两个书包一搭这就可以踢球了。那都一定要有专门的装备，有场地，要有裁判，有规则，包括你要去演抓嘛，那都要专门的有场地，有剧本，有人正儿八经的要排练的这些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这是他们生活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这在西方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像因为在中国现在我觉得会好了很多了，但是整体来说我感觉中国目前这种大家的在工作学习基本的生活之外，在这种兴趣普遍的在兴趣爱好啊这些方面会不如欧美国家那么的丰富多彩啊。所以来这边呢，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去参加一些这些 club。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尝试一些自己没有玩过的东西，或者自己以前会但是没有那么正儿八经的玩过的一些东西，也会是一种很好的体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就发现了自己一些新的天分，一些自己擅长的东西。哎，你发现原来我足球来这里踢跟英国人比也不差呀，我去演个 drama， 去玩个乐器，哎，发现也挺好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脱颖而出的方式吧。 其实说到这个刚才大江说到就是说英国这边很多活动做得非常专业哈，我还想起前段时间一个朋友跟我聊天，他的孩子呢今年8岁，然后呢孩子去上学呢会背两个包，一个是书包，另外一个就是专门装行头的包。就是说英国这个学校从小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说整个装置设备都要特别的齐全，然后一定要把那种状态给他表现得非常的十足。所以我觉得其实去参加他们不同的俱乐部啊，也是能够去更好的了解英国，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在乎任何一个细节，就像我们曾经做过的第一期节目为什么英国是辅国，然后呢他很多男士的用具或者是一些服装就特别特别的在意，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已经培养他们的孩子就是从造型啊着装啊就要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呢我觉得多去和当地的人去接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会更好的了解这个国家。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在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眼中，英国的课外生活相比较国内来说枯燥太多，所以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课余打工，不但可以锻炼语言，了解社会，还可以减轻经济上的压力。另外，参加志愿者活动，不但能够帮助他人，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拥有丰富的经历。 那任泉呢，不知道你现在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一些课外的活动呢？ 其实坦白讲，就我来到这边读书之后，我觉得我的课余时间其实比国内就是要无聊很多。 是吗？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国内就是娱乐活动比这边真的是要多很多。 嗯哼。 但是有一个问题，关键就是其实国内的那些娱乐活动我们在这边也是可以进行，但是我们那些娱乐活动比如说什么 KTV 桌游，然后狼人杀或者是密室逃脱，以及就是那些纸牌游戏，这些就只能跟我们本国人进行。如果你要跟外国学生进行教会他们，先让他们能够熟练玩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想说，如果你们想要跟外国人、跟本地人有一些很多很丰富的娱乐活动，其实英国娱乐活动在我看来就是不是特别的多，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的学生其实在课余时间里都会去兼职，然后其他就是晚上就是喝酒跟夜店。其实如果我想说，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夜店这一趴，你就可以去在课余时间内做一些兼职。我认为兼职是不但锻炼你的英语能力，而且是能让你跟很多人社交，每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你还也许可以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然后这也是对你是职场上面的社交，并且你还会赚到你自己的零花钱，解除一些经济危机。毕竟在英国留学，其实在西方国家来说，经济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高的。 嗯，哎，那任泉，你有没有在这边打工的经历呢？ 我在这边已经打过三四份工，就是因为这边据我了解到，这边的服饰业跟餐饮业的那个兼职的工资跟国内是一个比例，就是所有服饰业的零售业的那个工资都要比那个餐饮业要高，而且餐饮业其实对很多留学生来说就是比较累，比较可能他们会觉得比较脏比较累的，但是服饰业就是相对餐饮业来说不会那么辛苦，而且每个小时的时薪会比较高。因为对大部分来说，拥有 T4 签证的学生前每个小时每周可以工作20个小时，所以如果说基本上那个服饰业的工资工薪每个小时是8到10镑，这样他一天工作6个小时，一周就可以赚到2-300镑这样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可以用这份时薪买到自己想买的一些小东西，减除一些父母的负担什么的，也挺好的。 嗯，那就是在这个打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刚才你也提到见到不同类型的人，然后呢也去练习了英语，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收获？ 收获就是收获了薪水。 对对对对对，刚才呢任泉也抛出了就是我们在这边留学的孩子们哈，那就是如何能够脱颖而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实践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无论是打工或者是实习或者是去做这个志愿者，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些机会。大家以前有没有去体验过，就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打工或者是实习或者是志愿者？ 没有哎。 我当时也没有，但是我会觉得分享我身边的朋友去做志愿者的经历吧。那其实当时我的朋友他们就其实 说到做志愿者，我觉得在国内这样的做志愿者的意识强吗？我觉得我当时好像身边的朋友没做。 我在国内做过志愿者，来英国没有做过。我在国内的话，在那个当时出国前正好有一个有几个月的假期，就是准备出国前，在那个在红十字会，当时红还没有郭美美啊，当时我去这个红十字会里面去做过这个志愿者，当时我们去帮助 是帮助一些智障的儿童去照顾他们，给他们上一些课，去陪伴他们，大概去了一段时间吧。 嗯，就是在英国，我会觉得他志愿者的这种制度或者是风气会更加浓厚一些。 嗯，对。 那身边的朋友，无论比如年纪很年轻很小的，好，包括年纪可能70多岁的英国朋友，他们都有这个志愿者的意识，会愿意去用自己的时间去无偿的去做一些服务工作，去帮助那些需要有帮助的人。那我会觉得，我觉得是非常好。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中国人，但他当时就有很强的意识，他会愿意到一些基金会去做志愿者，比如说什么查尔斯王子基金会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基金会去做志愿者。在那过程当中，他也一方面学习了英国这个慈善机构的一个运作模式，另外一方面他还和当就是基金会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现在出来工作的时候，经常还可以获得基金会的相关的信息，对于他在从事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另外呢，我还有一对英国老夫妻朋友，他们已经70多岁了，他们隔个星期的周二呢，就会到一个电台里面去做志愿者，就是给电台的工作人员去做午餐。他们自己会花他们会不会花钱买食材，我有点忘了哈，可能是电台的人会买好，然后他们就把它做成很丰盛的午餐。那工作人员一方面特别特别的尊敬他们，另外一方面和他们就保持很好的这个互动。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啊，还真的是要以一定形式仪式感的存在，然后去互动去交流，这样的话呢，这个情感才能够变得更加的紧密。我觉得也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去误导的吧。 说到志愿者，就是社会或者说叫社会实践吧。 嗯， 这个经历对于来英国的留学生，我觉得可能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可能往往很多时候大家不够重视，对，忽略了。你在这边，如果你以后要找工作呀，你去求职的时候，你的这种社会实践的这种经历会给你的这个 CV 加分不少。当然这边呢也有很普遍的这种志愿者或者社会实践的一个社会氛围。因为这边英国呢，它是这种现代民主发源地啊，它的公民意识我觉得普遍要比较强，很多事情呢，这个老百姓他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社区里面的事情，我们学校里面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事情啊。那他自然而然他就愿意去有担当，想去解决一些问题。而我们在国内呢，可能从我自己来说，我们习惯性的可能会觉得，哎，这是国家的事情啊，这是政府的事情啊，是吧？这好像跟我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关系，所以没好像也没有这样去做志愿者特别好的、特别那么普遍的一种途径。如果在这边的留学生留意一下，你会发现身边去帮助别人、是做社工，这样的机会是到处都有，各种渠道，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来帮助你。让你去实现自己帮助别人的这样一个愿望。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在这边的一个风气和感觉，就是如果能够去帮助到别人，他们会觉得是一件很荣幸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就觉得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去交朋友呀，去参加各种 club 呀，兴趣爱好志愿者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有的朋友他本身性格就是非常的内向，他可能不喜欢这些太多跟人打交道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那在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一个有思想、一个有学问的人，有在哪里永远也都是会受到尊重的。所以呢，真是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朋友，那你自己去图书馆多读书，